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四十章，卫队长乃布扎拉当从拉玛释放耶勒米亚以后，上主又有话传给先知。在提出他时，他还带着锁链，夹在要充军到巴比伦的耶路撒冷和犹大的俘虏中。卫队长提出耶勒米亚后，便对他说，亚威你的天主对这地方曾预言过这番灾祸，如今果然来了。亚威照他所说的做了，因为你们犯罪相反亚威，没有听从他的声音，所以为你们才发生了这样的事。现在你看，今天我给你除去手上的锁链，你若看着同我一起到巴比伦去好，就去，我必另眼看待你。你若看着同我一起到巴比伦去不好，没有关系。你看，整个大地摆在你面前，你看着哪里好，去哪里相宜，就到那里去吧。你若愿住下，可回到巴比伦王委任管理犹大城镇的沙番的孙子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那里去，与他一同住在民间，或是到你看着相宜去的任何地方去。卫队长便给了他干粮和礼物，打发他走了。耶勒米亚来到米兹帕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那里，与他一同住在当地的移民间。在乡间残存的各部队首领和他们的属下，听说巴比伦王委派了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管理当地，任命他照顾当地为迁徙至巴比伦去的男女、幼童和穷人，便亲自和自己的属下来到米兹帕格达里亚那里。前来的有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马尔、卡勒亚的儿子约哈南、唐胡莫特的儿子瑟拉亚、乃托法人厄法伊的儿子们和马阿加人的儿子亚扎尼亚、沙番的孙子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对他们和部属起誓说，你们不要怕侍奉加瑟丁人住在本地，臣属于巴比伦王，与你们必然有利。至于我，看，我愿住在米兹帕，为对付到我们这里来的加瑟丁人。你们只管储藏酒、油和夏季的出产，安放在器皿内，住在所占的城市里。散居在摩阿布、阿孟子民间、厄东地以及其他各地的一切犹太人，也听说巴比伦王给犹大留下了移民，派了沙番的孙子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管理他们。所有的犹太人就从自己漂流所至之地回来，来到犹大地米兹帕格达里亚那里，收得了大量的酒和夏季的出产。卡勒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在乡间所有部队的首领都来到米兹帕格达里亚那里，对他说，你是否知道阿孟子民的君王巴里斯派遣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马尔来杀害你？但是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不相信他们的话。卡勒亚的儿子约哈南私下在米兹帕对格达里亚提议说，让我去杀了乃塔尼亚的儿子伊士马尔，没有人会知道。为什么要让他来谋害你的性命，使集合在你身边的一切犹太人又遭离散，犹大移民再遭毁灭？阿 阿西干的儿子格达里亚答复卡勒雅的儿子约哈南说，不要做这件事，因为你论伊士玛尔所说的只不过是流言。